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九章，混血王子第31集。 他们来到教室外面的走廊里，看见只有12个同学来上提高班，显然克拉布和高尔的 OWL 成绩没有达到要求，但是有4个斯莱特林学生通过了考试，其中就有马尔福，另外还有4个拉文克劳学生和一个赫奇帕奇学生，厄尼·麦克米兰。他为人有些自负傲慢，但是哈利很喜欢他。 哈利， 厄尼看见哈利走近，便伸出一只手，端着架子说： 上午的黑魔法防御术课上没有机会跟你说话，课上的不错，不过对于我们这些 DA 老成员来说，铁甲咒已经是老掉牙了。你们怎么样，罗恩、赫敏？ 他们只来得及说了一句 还好， 地下教室的门就打开了。斯拉格霍恩仍还没露面，那个大肚子已经先挺了出来。同学们鱼贯走进教室，他的海象胡子在笑眯眯的嘴巴上蜷曲着，他招呼哈利和沙比尼时显得格外热情。与往常不同的是，地下教室里已经弥漫着蒸汽，充满了各种古怪的气味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走过一口口冒泡的大干锅，饶有兴趣地闻着。四个斯莱特林学生坐一张桌子，四个拉文克劳学生也是一样。这么一来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就只好跟厄尼坐在一起了。他们挑了张离一口金色干锅最近的桌子，干锅里散发出阵阵香气，哈利从没有闻过这么诱人的气味，这使他想到了蜂蜜馅饼，想到了飞天扫帚的木头味，还想到了一股准是在陋居闻到过的花香味。他发现自己正缓缓地深深地往里吸气，药剂的气味像酒精一样充盈在他体内，一种巨大的满足感慢慢向他袭来。他咧嘴朝罗恩笑着，罗恩也在懒洋洋地望着他笑。 好了好了好了， 斯拉格霍恩说，隔着许多热腾腾的蒸汽望去，他那大块头的身形显得飘飘忽忽。 各位同学，请拿出天平、配药箱，还有别忘了拿出你们的高级魔药制作课本。 先生， 哈利举起手说， 怎么了哈利，我的孩子？ 我没有书，没有天平，什么也没有，罗恩也是，因为我们没想到还能上提高班。 啊，对了，麦格教授提到过这事儿，别担心孩子，一点儿也不用担心，你们今天可以先用储藏柜里的原料，天平也可以借给你们，这里还有一些旧课本，你们先用着，然后你们可以写信给利恒书店。 斯拉格霍恩大步走到墙角的一个储藏柜前，在里面摸索了一会儿，拿出两本破破烂烂的利巴修·波拉奇所著的高级魔药制作和两套暗淡褪色的天平，一起递给了哈利和罗恩。 好了。 斯拉格霍恩说着，回到教室前面，把已经很鼓的胸膛又往前挺了挺，马甲上的纽扣眼看就要蹦掉了。 我准备了几种药剂，让你们开开眼界。当然了，这么做只是出于兴趣，等你们完成了提高班的课程，就应该能做出这样的东西了。你们虽然没有亲手做过，但肯定听说过。谁能告诉我这一种是什么？ 他指着最靠近斯莱特林桌子的那口干锅。哈利从座位上微微欠起身，看见那里面像是一锅清水在翻滚。赫敏那只酒精锻炼的手抢先举了起来。斯拉格霍恩指了指他， 是吐真剂，一种无色无味的药剂，能使喝它的人被迫说出实话。 赫敏说， 很好很好。 斯拉格霍恩高兴地说， 现在 他指着最靠近拉文克劳桌子的那口干锅继续说道。 这种比较出名，最近布里发的几本小册子上也重点介绍过，谁能…… 赫敏的手又一次抢先举了起来。 是副方唐锦先生， 他说。哈利也认出了第二口干锅里慢慢泛着气泡的泥浆般的东西，但他并不怪赫敏抢先回答了这个问题，毕竟在他们二年级时是赫敏成功地熬制出了这种药剂。 太好了太好了。还有这里的这种，你说亲爱的。 斯拉格霍恩说，他看见赫敏又一次举起了手，显得有点惊异。 是迷情剂。 一点不错，似乎根本用不着问。 斯拉格霍恩这时露出了由衷的佩服，说道， 我想你肯定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。 它是世界上最有效的爱情魔药， 赫敏说。 非常正确，我想你是通过它特有的珍珠母的光泽认出来的吧。 还有它特有的呈螺旋形上升的蒸汽， 赫敏兴趣盎然地说。 而且它的气味因人而异，根据个人最喜欢什么。我可以闻到刚修剪过的草地，崭新的羊皮纸，还有…… 他突然飞红了脸，不再往下说了。 亲爱的，可以把你的名字告诉我吗？ 斯拉格霍恩问道，似乎没注意到赫敏的不好意思。 赫敏·格兰杰先生。 格兰杰，格兰杰，你是不是跟非凡药剂师协会的创办人赫克托·达格沃斯·格兰杰有亲戚关系？ 不，应该不是，先生，我是麻瓜出身。 哈利看见马尔福凑近诺特低声嘀咕了几句什么，两人偷偷地笑了起来。可是斯拉格霍恩倒没有表示出失望的样子，相反，他满脸笑容，看看赫敏，又看看坐在他身边的哈利。 哼，对了，我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也是麻瓜出身，他是全年级最优秀的。那我敢断定，这就是你说的那位朋友吧，哈利。 是的，先生。 哈利说。 很好，很好。给格兰芬多的格兰杰小姐加上当之无愧的20分。 斯拉格霍恩亲切地说。马尔福脸上的表情就跟上次赫敏迎面给他一拳时差不多。赫敏喜滋滋地转向哈利，小声说。 你真的对他说过我是全年级最优秀的。哦，哈利。 得了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。 罗恩小声说。不知为什么显得有些恼怒。 你本来就是全年级最优秀的吗？如果他问我，我也会这么说的。 赫敏笑了，但又做了个虚的手势，以便他们能听见斯拉格霍恩说话。罗恩看上去有点不高兴。 当然了，迷情剂并不能真的创造爱情，爱情是不可能制造或仿造的。不，这种药剂只会导致强烈的痴迷或迷恋，这大概是这间教室里最危险最厉害的一种药剂了。对，没错。 他朝马尔福和诺特严肃地点了点头，他们俩正在那里怀疑地坏笑。 等你们的人生阅历像我这么丰富之后，就不会低估中了魔的痴情有多大的威力了。现在， 斯拉格霍恩接着说， 我们应该开始上课了。 先生，你还没有告诉我们这里面是什么呢？ 厄尼·麦克米兰指着斯拉格霍恩讲台上的一口黑色小干锅说。小干锅里面的药剂欢快地飞溅着，颜色如同融化了的金子，表面跳跃着的大滴大滴液体像一条条金鱼， 但没有一滴洒到外面。 哼！ 斯拉格霍恩又来了这么一声。哈利相信斯拉格霍恩根本没有忘记那种药剂，他只是等着别人来问，以制造一种戏剧性的效果。 对了，那种还没说呢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那玩意儿是一种最为奇特的小魔药，叫茯苓剂。我想， 他笑眯眯地转过身来，看着发出一声惊叫的赫敏。 你肯定知道茯苓剂有什么作用吧，格兰切小姐？ 它是幸运药水。 赫敏兴奋地说：“ 会给你带来好运。” 全班同学似乎顿时挺直了腰板。哈利只能看见马尔福油光水滑的金色头发后脑勺，因为马尔福终于全神贯注地听斯拉格霍恩讲课了。 非常正确，给格兰芬多再加十分。是的，这是一种奇特的小魔药，茯苓剂。 斯拉格霍恩说， 熬制起来非常复杂，一旦弄错后果不堪设想。不过如果熬制得法，就像这干锅里的一样，你会发现你不管做什么都能成功，至少在药效消失之前。 那为什么人们不整天喝它呢，先生？ 泰瑞布特急切地问。 因为如果过量服用，就会导致眩晕、鲁莽和危险的狂妄自大。 斯拉格霍恩说， 你们知道好东西多了也有害，剂量太大便有很强的毒性，不过偶尔谨慎的、有节制的服用一点儿。 你服用过吗，先生？ 迈克尔·科纳兴趣很浓地问。 我这辈子服用过两次。 斯拉格霍恩说， 一次是24岁，一次是57岁，早饭时服用了2勺。那两天过得真是完美啊。 他神情恍惚地凝望着远处，哈利觉得不管他是不是在演戏，效果都是很诱人的。 这个嘛， 斯拉格霍恩似乎回到了现实中，说道， 我将作为这一节课的奖品。 教室里一片寂静，周围那些药剂的每一个冒泡声、沸腾声似乎都放大了10倍。 小小一瓶茯苓剂。 斯拉格霍恩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塞着木塞的小玻璃瓶，举给全班同学看。 可以带来12个小时的好运，从天亮到天黑，不管做什么都会吉星高照。不过我必须提醒你们，茯苓剂在有组织的比赛中是禁止使用的，比如体育竞赛、考试或竞选。因此拿到奖品的人只能在平常日子里使用，然后等着看那个平常日子会变得怎样不同寻常。那么， 斯拉格霍恩说，突然变得精神振奋起来。 怎么才能赢得我这份奇妙的奖品呢？好，请把高级魔药制作翻到第10页，还有1个多小时，你们就用这段时间好好的熬制一份活地狱汤剂。我知道这比你们以前做过的任何东西都复杂，我也不指望有人熬出10全10美的汤剂，不过做得最好的那位同学会赢得这小瓶茯苓剂。好了，开始吧。